这一次真的落幕，早已知道没有结果，早已明白不能强求，但若能够多一秒的温存，我也许伤得太重，爱得太多，爱得太多，爱得太浓，爱得我不得不把我的心一直推后，只等待你偶尔回头的眼眸，给一点温柔，爱得太多，爱得太浓，一个人寂寞的像一个伤口，只怕我受不了自己的疼痛，会伤得太重，爱得太多。 Thank you.

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能